百岁于萨巴，尚可充好汉，不成虎豹库，且作麒麟炫。这首诗怎么那么长啊？哎，这首长诗啊，是启功做的《颈部牵引》。他说这个京郊动物园西偏有鹿苑，就是咱们这个京郊啊，有一个动物园。那么有的听众说了，这动物园不就在西二环西直门外头吗？怎么成京郊了啊？当然了，现在您各位到了北京五环里头都不能算京郊，高楼林立，那个城市街道啊整齐繁华。但是在启功先生那个年代，动物园这儿就叫西郊动物园呢，就叫西郊动物园，当时也没有二环。那么这个西直门呢，离九外七皇城寺、九门八点一口钟，西直门外头呢就都算城外了，也不是西直门外头，哪个城门外头都算城外了，就算郊区了。那么这个京郊动物园西偏有鹿苑，就是靠着动物园西边偏着一点，哎，有这么一个鹿苑。这个鹿呢可不是指的梅花鹿、麋鹿，指的什么鹿呢？指的这个长颈鹿。这长颈鹿啊，它底下说这个长颈鹿什么样呢？说如雀立鸡群，悠然两伙伴。那这个长颈鹿啊都在鹿苑里头，但是它呢非常的突出。突出在哪儿啊？突出在呀腰腿示威额。这两只长颈鹿啊跟别的这个鹿一比起来啊，有腰腿之长，势如伟鹅一样。这还不算，皮毛光绚烂。您都知道啊，这个长颈鹿那个皮毛很漂亮的，哎，跟那老虎皮一样，黑黄相间啊，那个比斑马呀，比那个羊啊、梅花鹿啊，那个皮毛不在以下，很漂亮。长颈力如杆，何曾取一线。最令启功羡慕的就是这大长脖子，倍儿直，力如杆的，就跟那竹竿一样，何曾取一线，一点弯儿都没有。说这脖子不都直呢吗？啊，不然您看那骆驼那脖子有一 S 型的弯儿，就不是直的。那么这个长脖鹿这么长的脖子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平视鸟归巢，这个鸟啊，那鸟窝、鸟巢啊，在树上搭着，谁看的也得仰视，唯独长颈鹿看平视，平视鸟归巢，俯看人鱼贯。那人呢，那他就低头看了。诸如与巨子见顶不见面，也甭管您是诸如还是巨人。您比如说吧，中国有名的穆铁柱，那两米多高，那属于巨人，那是一般人看。长颈鹿一看呢，全一样，见顶不见面。为什么？他都是从上头看，全是人脑袋人顶，这人长什么模样没见过，因为瞧不见面目。在长脖鹿来说，个高个矮对于他来说没区别。那么底下拉了两个点，说什么呢？说董宣强相名，即以性命换，朱云只宁臣拽得栏杆断。啊，这个董宣呢，您都知道啊，强相令， 这是东汉的汉光武年间，哎，当时这个胡杨公主啊，她府里边的一个仓头，仓头是干嘛的呢？就是一个老的男仆，哎，这个人杀了一个人。那么当时董宣呢是长安令，长安啊是首都，可是呢一般的老百姓你不能找皇上去告状讲理去啊，那怎么样呢？到这个省衙府衙，那叫越级上告，不能去，你还得归的这个长安县。他长安是首都，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县，哎，他有一个县令。这个董宣呢就是长安县的县令。这个官司呢，被杀害的这个人呢，家里边的苦主呢告到董宣这儿了。董宣呀胆儿太大了，谁也不敢管，他该管，就愣把呀这个胡杨公主府里的这个仓头啊给抓了。不仅抓了，按律治罪，给人家抵了命了，杀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天经地义。那么把这个人一杀，胡杨公主可不干了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我公主府的人您也敢随便的啊抓，甚至于给宰了，找他爸爸闹来了。胡杨公主啊就告到了光武帝这儿。汉光武呢大怒，皇上啊就下令把董宣给抓了，杀。大伙一听这不合适啊，这个董宣没错啊，当时就在光武帝面前呢保董宣。其实汉光武呢没真想杀董宣，吓唬吓唬他，那意思呢，你求饶呢，你再一讲你这理由呢，这么着你给胡杨公主啊赔个礼道个歉呢，胡杨公主这个面子下得来，哎，这事不就算完了吗？就过去了。但是董宣呢还不服，董宣说我没错，要杀就杀，反正你们不讲理。皇上还没台阶儿，皇上说这么办吧，既然大伙都保，那董宣你跪在地上给胡杨公主磕俩头赔礼道歉得了。不跪，不磕。为什么？我没错，你杀我也是杀，我抗旨不遵也是杀。就这么着，这董宣呢又倔又犟，大伙一瞧，干脆按这儿磕也得磕，不磕头啊活不了啊，就把董宣呢摁在地上啊，摁着他脑袋给胡杨公主磕头。那董宣呢就梗梗这脖子。汉光武一瞧，别磕了，别磕了，不仅不磕，我还得奖励他，我手下要都是这样的人，我这江山可就稳固了，我这个社稷可就安牢了。所以赞扬董宣为强相令啊，伯相之相。这董宣等于落这么一外号，所以启功说董宣强相名。但是这个强相之名是怎么得来呢？底下这半句说即以性命换，拿命换来的，多不容易。那么朱云呢，朱云比这董宣还早点，这是西汉的啊，汉成帝驾前称臣。朱云呢是言官，他就参奏佞臣，他跟皇上说这个人贪赃卖法了，您得办他。但是当时呢汉成帝呢不信，怎么样呢，就反而啊责罚朱云，说你胡告，而且呢也是判朱云有罪。朱云不服，皇上他走也不走，就拿手吊着呀这个丹池前面的玉石栏杆，众武士上了那就强拽朱云， 那么朱云呢，死抱着这栏杆不撒手，两下里一使劲呢，愣把这栏杆啊给拽折了，嘎巴一下断为两截。所以今天启功这首诗里边拉这么两个点，他说董宣强相名，即以性命换，朱云只宁臣拽得栏杆断。他为什么要拉这么两个点呢？您听他 底下解释，他说巧唤云为替，恶霸人作剑。巧唤，唤不就完了？什么叫巧唤？就是专有这么一路当官的呀。哎，他没有干出什么实际的政绩，但他也平步青云。为什么呢？他办事很巧妙。他办了什么巧妙的事儿呢？那听众您自己就体会去就得了。启功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巧唤，他们生的还特别快，叫云为梯，平步青云之上。恶霸呢，人作践，不是说恶霸这人呢就作践他，不是，说是这一路欺行霸市抢男霸女的恶霸，也有人推荐，作践是推荐的荐。那么只与鹿相权，要跟这个长脖鹿比起来呀，竞造可力辩，他们要比长脖鹿都比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这长脖鹿啊，他不用人推荐，也不用啊坐这云梯，因为他天生的腰腿是巍峨，长颈力如杆，何曾取一线，而且他长得这么高，直接那个眼睛就可以看到很高的地方啊，他比这个董宣呐、朱云呐，那就省事多了。那一个是强项，拿性命换来的，那个为了玩命都已经把栏杆都拽折了，得卖多大力气。这些个呀全都不用，长脖鹿天生的就处于高处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所以他说只与鹿相权，竞造可力辩。那么曾遇考据家图文之雄辩，麒麟长颈鹿石同名略辩。底下启功这个诗有点意思啦，他要玩笑了。他说啊，现在专有这么一种考据家，研究出来了，考出来了，考据出什么来了呢？有图有文治雄辩，谁也驳不倒。麒麟就是长颈鹿，长颈鹿就是麒麟。古人嘴里说的龙凤麒麟，这都是祥瑞之兽，谁真见过麒麟呢？有人说这麒麟是四不像，不是，现在专门有考据家研究出来了，麒麟就是长颈鹿，石同啊名略辩，实际是相同的物种，只不过名字不一样。那么底下呢又拉了一个点，说西首发身碑，多怪有少见，多识鸟兽名，徒自讲人骗。这说的是谁？说的是孔夫子。在这个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有一天西狩，就是上西边去狩猎去，哎，结果呢捉住一只麒麟，就是捉中一个长颈鹿。那么您知道这个麒麟呢和龙啊和这个凤啊，这都是祥瑞之兽啊，那么孔夫子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事情，您不逮着麒麟了吗？打这儿以后他不写这个啊春秋了，他这个春秋就写到鲁哀公十四年以后，不再续写，就是悲痛啊，哎，麒麟被祸于西首的这个事情。所以说西首发身悲，多怪呢有少见，你为什么少见呢？少见你才多怪，就是因为你啊 孔子不认的长颈鹿。你要知道长颈鹿就是麒麟，麒麟就是长颈鹿，你不就不发这样的身碑了吗？你不接着写不就完了吗？那么你在《论语》里边你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这句话不攻自破了，你连长颈鹿你都不认识，你还吹牛呢？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边有一篇阳货，他说啊，说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啊。启公说，说你这个啊自欺欺人了，所以他后边这两句说多识鸟兽名，徒自将人骗，你这不是骗人吗？你根本就不认得麒麟，你也不认得长颈鹿，所以孔仲尼横遭大批判。这句话有意思，这个启公竟然给这个批判孔子找了一个理由，这是一句玩笑话，但是很深刻。说我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批判孔子了，就因为孔子啊，连长脖鹿都不认得，所以孔仲尼横遭大批判。这是正话反说的。底下又说到了自己的这个病状，投了说了半天，又发现呀，动物园里边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动物叫长脖鹿，我特别羡慕它，甚至于说它比这个董宣朱云这样的啊人物都高级，它都不用努力就能看那么远。而且孔子呢就因为不认得长脖鹿都遭了批判了，说这么半天什么意思呢？底下说了，说我近数年间顾及久为患，我这几年呐，我有一老病根了，寻常谈笑中头晕而目眩，就说着说话聊着聊天我就晕了，头晕目眩的，而且还不单这样，病与日俱增，终须住医院。就我这个毛病竟然到了那与日俱增，最后得住院的这么一个境地了。这住院得检查呀，怎么检查？透视啊，透视细检查，照相留胶片。这一发现呢，颈椎只七节骨质增生变，一共啊就七节颈椎，竟然全有骨质增生，血脉阻塞多，碎质成冒乱。这怎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这个骨质增生啊，血脉堵塞，现在我的视力也有所啊退化了。骨质增生压迫颈椎，压迫神经，除了头晕目眩之外，现在我的这个目力也下降了。怎么办？吃药，服药加理疗，妙法奇而变。哎，不单吃药理疗，还有绝招。什么绝招呢？什么妙法呀？头悬铁秤锤，中间细长链。他管这个头上啊啊加的这个驼呀，这重物啊叫做秤锤秤砣。中间呢系一个长链子，每日两番牵，每天呢得练两回，只当家常饭，就跟平常吃饭一样了，每天必须的。骨刺虽难消，骨隙可得见。说我这骨刺啊没下去，可是呢我这骨的缝儿可越来越长了，我呢现在可以比那长脖鹿了，所以指标与谁齐，但向鹿镜看。说我这个指标跟谁看齐呢？现在我就跟那长脖鹿看齐吧。这就是他这首诗啊，说了半天都说长脖鹿，实际现在是说自己这病。那么后边还有这么十几句，那就写得更幽默了。今天这段启公传说的有意思，一首诗没念完，时间到了，但是启公先生这首长诗竟不牵引，后边是怎么写的怎么说的，自己和这个长颈鹿相比较又说出了什么样的幽默的语言呢？

现在